对、 啊、咱们是以不满意这样的情绪哈、 啊、 这样的态度说出来的。就比如说燕郊廊坊啊、嗯、这样的地方它的自住率只有 20%。 对。 那么也就是大家买完房子以后更多是空置。 对。 啊更多是不要没有到那地方去住。 嗯、 啊、 嗯、 其实这样的做法呢很不好。 我了解的情况啊，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呢，他上班实际上就在室内上班，就是我们公司也有这样人，就是他租房子就在室内租，但是他担心啊，担心房价涨啊，没办法呀、啊，爹妈也担心啊，他就、室内买不起，他怎么办呢？他另外家里凑钱跑到这个郊区，就比如说廊坊啊，这是买个房子，燕郊啊买个房子，买房子其实又不住，困在那儿，然后他租房子实际上花两道钱，就是买房子买的放在那儿，实际住又不愿意过，就是住在那儿，住在还是住在北京市内的租的房子住， 嗯， 所以对他个人。就是负担很加大了。 对、嗯、其实像这样的人呐、啊、说句真心话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一个例子。他呢在香河买了一套房、 嗯、 但是呢他实际上在市里啊租的房子而且在市里边工作。那套香河的房子、啊、真是成了鸡肋。 嗯 去一次的话呢也很不方便挺远的、 嗯。 你说你老不去的话呢那儿又舍不得租就跟那儿搁着。 是的。 那天还跟我商量。 他也租不起个啥价说实话。 对也租不起价。 租不起个啥价。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燕郊现在最近房子降得很厉害、嗯、也影响很多人的情绪。那个地方你假如买个房子你自己不愿意住你租给别人能租多少钱也租不起多少钱。 嗯、 所以你跟我们说那个廊坊了。廊坊现在说实话廊坊你要谁住了真正住到廊坊是来北京上班的话开车。他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了 对 就是这个有个数嘛九十分钟的一个是一个界限嘛九十分钟一上 我跟您说那个不可能 对 我有的时候我从通州到这边要堵车的话就得一个半小时 是啊那稍微堵车就麻烦 甭说从廊坊到北京了 对 那个每天上下班住廊坊的话不太可能啊 对 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就在商量说要不要干脆就把它再倒出去吧 但是倒出去、啊、你眼前是倒不出去的 但是呢一个是眼前不好倒出去另外你倒出去以后你再买房的话你的这个资格就不一样了 对了对是这样的、 啊、你再买的话就算二套房了你买什么都很不方便所以我也是劝他我说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对是 啊所以现在呢确实是由于呢大城市啊这个房价非常高很多人也买不起、嗯、于是呢就迂回在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啊、嗯、上海啊深圳啊 周边 来买房、嗯、当然这些房子就造成什么呢它的自住率非常低 对 利用率非常低 自住率低一个最大的坏处是啥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不是说针对这个埋怨政府、 嗯、 你比方说我们举廊坊的例子啊廊坊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比方说某一个街道如果它自住率只有20%的话、 嗯、 而也就是啥意思大量的人住里就是来北京上班的人或者说是大量房子是困难的、 嗯、 那就是这个投资客里、改的房子这种人这种地方要么人特别少要么本地人特别少他当地的政府及机构的服务功能就有限 对 你这是必然的、 嗯、 好服务功能像比方说当地人你办个暂住证或者办个什么手续他都找不到人是不是、嗯、 或大的商场啊 对 购物中心都很少 对肯定商业配套自然也是啊，学校更不可能建。你在这个地方生活质量是更 但是我跟您说啊，这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对， 就住的人越少，这种配套设施呢就越少。 政府也 配套设施越少的话，而住的人就更少。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自住率20%，就意味着本地人口也就20%。那本地人口20%，他接受到本地政府的这种覆盖就20%，所以他你本地作为。地方政府他怎么去建配套啊 嗯 他也没法建啊。 对你像有些配套人家都是这个从这个商业角度去考虑啊你没有人气儿的话呢他怎么做一些大的这种配套设施呢 是所以是 很麻烦的事儿、 就是恶性循环、 嗯。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反映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嗯。 但是关键有些问题又不太好办啊因为你这大城市呢确实是房价非常高你要能在这买呢也不太现实不太可能。 是 于是大家就在他的周边实际上也窥探出一种心理，大家还是在不盯着这个大城市， 对， 还是在盯着不想走。 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是买不起高价的， 对呀、啊， 是市里的房子，他 在周边买、啊、 去买的，对。那么买了以后，他又上班又住不成， 嗯、 那么结果就带来现在是个问题，非常严重。 嗯、 就是你北京郊区，实际上那个深圳那个上海周边也有这个问题， 嗯， 上海周边像当时江苏的江苏浙江的那地盖的、 嗯， 那都有问题。 是的， 深圳周边的也是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咱们这个话题呢，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好。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